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阴，傍晚南部有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17摄氏度。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2摄氏度。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4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国庆假期过半，北京52个重点商圈客流增长近30%，本土零新增，31个省区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6例，广西边境口岸建成并启用首个方舱核酸实验室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10月4号0点到24点，本市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，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。国庆黄金周期间，北京消费季全程联动。假期前4天，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、超市、专业专卖店、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41.4亿元，同比增长8.3%，比2019年增长31%。全市52个重点商圈假期前4天累计客流量2463.4万人次，同比增长28.5%。假日期间，国际时尚节在北京 APM、王府中环、隆福寺等消费地标举办多场时尚主题活动，东城区紧扣文化家主题开展2021年金秋购物季，朝阳首届亮马国际风情音乐节火热开幕。数据显示，金融街商圈、东直门商圈、前门商圈等多个商圈客流量累计同比增长超过1倍。国庆假期，人们外出旅游、购物、品美食，带动消费增长。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。 中国银联的最新数据显示，10月1号至3号，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为1.17万亿元，交易笔数为21.49亿笔，日均交易笔数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增长35.87%。旅游、出行、餐饮、购物等是假期消费的主力。在杭州市临安区的指南村，千亩梯田已经呈现金黄色，枫叶也在变红。这几天，不少周边城市的市民都选择来这里自驾游。 我们是家里来的嘛，老人多嘛，就慢慢走，慢生活，就这个味道。 我们有80余家农家乐和民宿，1号到7号床位啊，全部是已经预定满。 国庆假期里，不少地方的餐厅预订火爆，商业街熙熙攘攘，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消费增长明显。 正好过节了嘛，出来逛逛，然后听说有活动也挺合适，看这家衣服也挺好看，选了几件。 我们明显感觉到假日经济对门店经营带来的助力，营业额同比增长双位数以上。 上海市商务委的监测显示，假期过半，上海地区线下消费实现2位数增长，消费新地标，假期日均客流量达到47万人次。据中国银联统计，国庆假期前3天，银联网络宾馆住宿日均消费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21%，餐饮和购物日均消费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均超过30%。网联平台的消费数据显示，10月1号至3号，网联平台共处理网络支付交易60.9亿笔，金额3.29万亿元，日均交易笔数和日均交易金额相比去年十一假期分别增长20.69%和22.97%。 10月4号0点到24点，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，均为境外输入，没有新增死亡病例，新增疑似病例1例，为境外输入病例，在上海。广西友谊关口岸方舱核酸实验室昨天正式建成启用，广西首次实现核酸检测工作前移到边境口岸。友谊关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口岸，疫情防控尤为重要。该实验室从决策执行到建成启用仅用20余天。为应对大雨，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今天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，目前已经关闭景区74个。来听新华社记者的报道。 根据山西气象部门预报，未来3天，山西全省有小到中雨，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。经会商研判，山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10月4号12时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，10月2号20时至4号8时，